满灰，爱你半蔚蓝，云飞得好快。一个人敲着窗外，你等待着飘忽城市，车望风离开，吞下寂寞，我再也无害。一边登机，一边听着隔壁的女孩，说她似曾相识的未来。原来呀，人都一样，得谈几次爱，才会甘心把从前移开。想离开就离开，走到记忆之外，没有什么需要过来。想回来就回来，旅行后从前留在境外。不应该一路奢望又一路等待，时间他说世界还有不同的海，但不要告诉我现实它很坏，我想看看自己的能耐。想离开就离开，走到记忆之外，没有什么需要膜拜。想回来就回来， 发誓相爱永存。

上，看着你的泪光，痛在我胸膛。不管风雨多狂，我是你温柔的避风港，我的爱只因为你而发光。 期待。

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， 中国植物化第一人曾孝濂。